我不要光是我在讲啊。你开补药的时候是怎样啊？就是病人不乖还是会有效，是不是啊？没效就算了，都是不得不看开啊。我的话就是会有一种很小家子气的感觉，就是我今天又糟蹋了多少父子，糟蹋了多少肉桂，糟蹋了多少黄芪，就是这些父子肉桂黄芪都白生白死了，就是有这种感觉，你知道，我会觉得你杀一条猪就会把它吃下去，对不对？不要杀一条猪，猪肉丢到街上玩，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就觉得，因为对我来讲，我对动植物的感觉是很类似的。如果你我杀一只鸡不把它吃掉，把那鸡就丢在路上玩，我就觉得很神经的话，那我杀一颗黄芪，杀一颗甘草，杀一颗父子，然后把它丢在街上浪费，我也觉得难过，好，一样的感觉，所以我会觉得不舒服。那跟同学相处就觉得啊，舒服太多了啊，所以我觉得逃避在教书的世界对我来讲是一个唯一的选择，不然心情会变坏。那不过既然晓得啊，外面的医生跟病人都活得这么的艰难，那我们自己学的话啊，就是多多少少也要晓得，如果有一天我要当乖孩子的话，我要怎样做才叫做乖啊，大概知道一下。那么至于这个底下这个难经四十九难，他就讲到说，如果一个人的这个心肝脾肺肾啊，不是受外邪所伤，人要怎么样这个人自己就会把那个内脏伤到呢？我想他讲的东西还是蛮有道理的啊。他就说，如果你常常心情不好的话，那会伤到心。如果你体质已经不算暖了，你还喜欢喝冷的东西，那会伤到肺哦。因为这样子体质不暖还常常喝冷东西，肺里面会很容易堆痰的哦，就会伤到肺。然后他就说，如果是挂怒气逆，上而不下则伤肝啊，就是有生气又不能发脾气的时候很伤肝。饮食劳倦呢，就是人搞得很累，然后吃东西乱吃一通，伤脾。然后他就说，如果你呢常常在湿的地方，或者是勉强自己呢去冷水里面游泳之类的，就会伤肾。也就是其实一些五脏的受伤哦，很多都是我们自己生活之中造成的。所以如果同学你是一个在公司常常会生气的人哦，你要调肝，我看你要辞职。就是说这个情绪一直在那边的话，不太妙哈，就是这个这些情绪上面来的东西还是是力量很大的。那至于他说，行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啊，像这种就是我们有的药是比较是能量上的药，有的药是这个所谓物质上面的补啊。那当然补之以味，我们代表的药就是什么羊肉之类的啦啊，就是味道比较够的。那温之以气，人参黄芪都很多啊，就是个人软塌塌的就吃补气药之类的。那老者温之这句话我们也讲过了啊，就是痨病的人，我会觉得后代的那些滋阴的方啊，实在今天我们读张仲景方读到这里，我就觉得，而且 我自己也会吃一吃黄芪五物啊，吃一吃桂枝龙母，吃一吃小建中，对不对？我的感觉就是这些方之所以能够让人感到身体好那么多，就是因为它能够流通。那如果你用一些阴阴冷冷滋腻的药来填补的话，那个填补甚至包括人参黄芪之类的，其实不一定会好啊。所以要这个阴冷的药不对，要温暖而流通的药比较能够让身体好起来。而且我是说呀，吃补药如果要让补药的药性比较明显的话，要搭配运动。因为张仲景的补药它主要是要让你身体的气血流通，对不对？该运送到的地方都送到那边，对不对？那如果你吃了一帖让你的营卫能够流通的小建中汤，然后窝在电脑前面上网八个钟头，那我看小建中汤也活得很委屈，对不对？就是所以在这种事情上面，还是就吃完补药啊，去散步一个钟头啊之类的啊，就是还是让它能够流通，这样效果会比较好。也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很虚很虚很虚，连散个步都会累坏，那就算了，那就吃到有点力气再去做。但是如果不是如此的话，补药要有效，一定要走通营卫，而走通营卫这件事情需要运动来帮忙。所以陈世铎的那个补方，对不对？用那个很补血的药，然后让你去走路啊，怎么弄到很累很累，然后让你的身体硬从血分把气抽出来，那营卫就打通，这个人才补通了，就这样子的一种思考。所以 运动还是很重要啊，所以这个基本原则同学要至少心里头有个底。那至于难经的这个十四难，说这个治损的方法要怎么治啊，他这里我觉得他都是很讲的还蛮精确的。他说当你一个人肺不好的时候要补气，对不对，让这个气能够到达表面，让你的肺变得有能量，胸中大气是肺好不好最重要的关键。那如果一个人心不好的话，他说要调营卫调容卫，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观点。因为啊，心脏的压力你不要说来自于大血管，塞车其实都是塞在不够宽的路上，所以调营卫调整人的这个末梢的微循环才是解消心脏所受到的压力最重要的。也就是说你的微循环够好，你大血管很难塞，所以这个调营卫这件事情哦，还是非常重要的哦，这是一个基本原则。那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就是损其脾的人就是吃东西要细嚼慢咽哦，吃容易消化的东西，然后不要太操劳。那么损其肝者要怎么样？要缓其中啊，像我们要用芍药啦、甘草啦之类的药啊，就是要食脾，然后就是要用这样的方法。这个缓中，当然缓中补虚有另外一个意思了，那是大黄直虫丸在看的。但基本上肝是一个会让你的整个消化轴都揪起来的这种东西，所以当你的肝虚陈皮的时候，第一件事要让什么？让你的整个消化轴能够松下来啊，放松，不能处在那紧张状态。那个什么柴胡症或者建中汤症的一整串的不对劲，都是消化轴处在一种异常的神经紧张的状态。那么损其肾者就要益其精。那至于这个补精怎么补啊？最标准的药是肾气丸哦。其次是天雄跟桂枝龙母，再其次是真武汤。这东西我们在不同的疾病层次会用到不同的这个药物组合啊，那我们以后会再讲。说不定续到篇完了，我们会去看一看这个八脉虚损的症治，在前面的篇章，那可以一起奇经八脉的虚损一起把它稍微看一看，整理一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教伟大的肾气丸了啊。为什么叫肾气丸都要特别教伟大两个字呢？可能是个人的感情吧，就看肾气丸这帖药总是会让人觉得无限神往啊，因为它能够处理到一些我们今天大部分的西方医学在临床的时候都觉得是完全无计可施的疾病，可是一旦你有了肾气丸，很多事情都迎刃而解啊，这是我心目中它的伟大奇之一。然后奇之二呢，就是肾气丸这个方子其实是非常高度体现张仲景的补药的这个严谨。怎么说呢？你想想看，肾气丸一天吃两撮，每次吃差不多20颗，那加到一起手上才这么一握而已，对不对？20几颗药丸，对不对？50颗就这样一握药丸而已。而你想想看，张仲景的那个回阳救逆的那些汤剂，对不对？动不动附子是放1枚耶，对不对？那这个肾气丸里面的附子只占到1/10而已哦，所以它你每天总量吃到的附子只有那些回阳救逆药的这个10/10而已哦，就是几分的附子而已。可是肾气丸吃下去的那个疗效跟身体好起来的感觉完全不会输给那些什么四逆汤啊，那种大剂的回阳药真武汤啊，那些东西也就是能够用到这么低剂量的做法。像肾气丸里面的那个地黄，对不对？这一撮里面你说它就算是就算它的量里面是1/5的地黄，1/4的地黄好了，那地黄你拿起来也不过是这么一小条，对不对？就是差不多一根手指头这么多的地黄而已。可是你想想看，我们平常炖一锅炙甘草汤那个地黄多大坨，是不是？也就是说它能够用这么少的药味去达到这么高的疗效，我觉得这是张仲景在补药的世界的巅峰之作。因为如果你要用 后代人的补药，要补一个这种虚劳的话，人参黄芪要吃好多的哦。就是说他这个后代人只用填补的方法，其实是很耗损补药的用量的，而肾气丸只是微微做一个小小的调节，就能够唤醒你身体的那么多机能哦。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么我们在认识肾气丸的时候呢，我想还是像我们当初去认识这个伟大的真武汤一样，我们要先认出肾气丸症的人是怎么样的体质，而要认出这件事情呢，我们需要去把张仲景的著作里面关于肾气丸的五个条目加到一起看。我们先看我们自己这个桂林古本的这个本条啊，他说一个人呢，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肾气丸主治。好，虚劳就是一个基本体质，我们姑且不论啊，前面已经一大堆条文在说什么样的人叫虚劳了。腰痛、腰酸背痛，那同学都很能理解，对不对？因为腰这个区块比较是肾在管的，是不是啊？所以腰酸腰痛的时候补肾是第一选择嘛，对不对？可是你说是不是每一种腰痛都要用肾气丸呢？不是，要确确实实是肾虚的腰痛才会比较有用。那么肾虚的腰痛它另外两个辩证点它给你，它说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这个小便不利呢常常要跑厕所就算小便不利，半夜睡觉要起来尿尿一次再回去睡就叫小便不利。那这个当然小便有觉得不通畅的感觉也是小便不利啊。那么至于说少腹拘急，也就是说这个人的小腹啊，你问他你觉得你的小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他说我觉得我的小腹好像有点紧绷，这样的一种感觉是肾气丸症。这个小腹为什么会紧绷啊？那个身体感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我这样说是关照临床辩证哦。就各位同学，你觉得你的小腹在紧绷的举手哦。同学都是一脸茫然，对不对？就是什么样叫小腹紧绷？就是叔叔我啊努力苦练练出了八块肌，所以我小腹永远是紧绷的。那是怎么办，对不对？就是这个定义到底要怎么定？是不是这个是，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在小腹的紧绷感这件事情上面是有一个存疑的感觉，对不对？那我们再拿另外一条来帮忙。他说我们这个讲义的第八页这个有附这个金匮要略里面的条文，因为肾气丸五条里面我们的桂林古本里面只有三条啊，所以我们把金匮要略的条也捡过来了。他说炊事八味丸，就古时候认为肾气丸是一个炊家的方子啊。那这个炊家的这个八味丸呢，它治什么东西啊？他说治脚气上入，少腹不忍。你看又讲到少腹了，而且这不说紧绷了，说麻木。脚气是什么病啊同学？现在的人都会说脚气是一种维他命 B 缺乏症，对不对？因为当年哈，脚气最流行的地方恐怕是100多年前200年前那个时候的日本哦。但那个时候日本人就是吃米吃得太精了哦，所以严重的维他命 B 不足，于是呢那个脚气就闹得很严重。那脚气的这个病症的感觉哈，就是脚啊没力没力的，然后脚会觉得麻木麻木的，然后这个小腿哦，小腿会觉得自己主观的觉得有肿胀的感觉，或者是真的就是小腿那边容易水肿，然后渐渐这个麻木跟无力的感觉往上面蔓延啊，从脚上慢慢往上爬。如果这个东西是经过肾经的话，其实那个人的不舒服的感觉会比较明显在膝盖的内侧而不是外侧，因为外侧是三阳经里面的事情，膝盖外侧不舒服那个简直是补少阳就会好啊，就是不舒服的感觉比较是膝盖内侧会有不舒服的感觉。然后呢往上爬之后呢，这个脚气上入少腹不忍是什么感觉啊？像 当年的日本人的脚气病，他们在临床的时候是说很怕一个东西叫做脚气冲心，就是说当这个脚气啊，那个麻木感啊，过了到达小腹再上来一点的时候，心脏这边会觉得心胸就多多多这样子有心悸的感觉，脚气冲心的时候，那个时代的日本人大概就活不了了。那么脚气冲心的时候是什么东西啊？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奔豚，对不对？也就是说当脚气爬上来变成奔豚的时候就不得了了。那奔豚我们又说是什么东西啊？是死水之气嘛，对不对？也不能说死水，就是你的身体不受你的肾阳管束的水在那边逆翻上来，对不对？受肾阳管束的水是从后背上来的，不受管束的从前面翻上来。那这样的一种病到底是代表什么呢？其实脚气病当年说是维他命 B 不足，对不对？可是我们下礼拜可能会发医案啊，医案里面就有讲到日本的这些汉方医在医脚气的时候也会面临一个状况，就是说是脚气病是维他命 B 不足，都这么说，可是你给那个人吃够了维他命 B 也不一定会好。就好像我们今天说胃溃疡是幽门杆菌造成的，对不对？可是你有的胃溃疡你把幽门杆菌杀光它也不会好，对不对？也就是当初因为这个得诺贝尔奖的那个医生，是得诺贝尔奖吧，我有点忘记了，就是他就是自己吃幽门杆菌就胃溃疡，然后吃这个抗生素把幽门杆菌杀光，胃溃疡就好了，对不对？所以就告诉各位，胃溃疡果然是幽门杆菌造成的，不是其他原因。可是呢你如果用动物或者人类实验看到又是另外一回事啊，就是你把小老鼠拿去一直吓它，吓半个钟头解剖一看胃上都是洞啊，那怎么回事？对，紧张也会造成胃溃疡啊。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不能说哪边一定对或者一定错，所以同样的的的确确在这样子的病例上面有这个补充维他命 B 而好的例子，可是也有补充维他命 B 没有好的例子。而这个东西又会掺杂到另外一种理论，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中国人的阴阳的食物的阴阳的思考啊，就是那种比较糙米的那个糙字辈的东西气比较粗，比较往末梢走，那精致的东西气比较柔，比较往里面走。所以日本人喜欢吃精米，他们在感冒的时候啊就会脚很软，也就是说台湾人啊吃的米比日本人粗一些些，所以台湾人好像感冒了还继续上班，还继续就是在到处跑来跑去，可是日本人就感冒的时候就很容易脚软，那用什么东西去把它熬回来？用味噌汤，因为它又是比较粗的这东西做的，所以就把它气再冲出去。所以这个脚气这个东西，所谓的这个用这个米糠啊什么东西那种成分来治疗的时候，就会牵涉到汉方医所谓的这个气的精粗的问题。那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原因呢？我们现在可能不敢讲的那么笃定，但是虽然不能讲的那么笃定，但是脚气这个病啊，肾气丸医好的频率倒是不小。如果肾气丸能够医好的话，那我们就姑且假设脚气是肾气丸的病机。什么叫肾气丸的病机？肾气丸的病机就是啊，你的腿啊，内侧到后侧的这个三阴经啊，这个厥阴肝经、太阴脾经、这个少阴肾经，这三条阴经啊，能量都不够的时候，就是阳气啊不纳入三阴，而在往外面浮脱的时候，这个人他的脚就会有这种从底下开始麻木啊、肿胀啊，然后没力这样上来。那它的牵连到的一个感觉就是少腹拘急或者少腹不仁，因为我们中医的这种观点会认为，一条经络里面的气啊，如果这个经络的气是畅通而充沛的，这个经络就是很松，让人觉得很舒服的。如果这个经络的气是不对，就是不足或者不通的，那这个经络就会怎么样？会崩 绷紧，所以太阳病的时候是怎么样，项背降紧紧，对不对？少阳病的时候是脖子侧面会绷，对不对？那至于说像我们中国人治疗这个疝气是这种厥阴治，对不对？因为厥阴经有问题了，这个性器官那个地方就会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思路来看待这个肾气丸症的时候，就是当你这个三阴经从腿上上来以后，就是在人的这个小腹这个地方嘛，啊，那三阴经的能量不够的时候，这个人的小腹就会觉得有一种说拘急或者说不忍哦，就是你的小腹的那个不是 不用包含到里面的内脏的部分，就是表皮到内脏之间的那一层肉，你会觉得那层肉好像闷闷的，有点像不是自己的。不晓得同学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有人在家里面啊，就是没事的时候摸着自己，摸到自己肚皮或者掐掐自己小腹，会觉得这个小腹这层肉好像是多出来的一样。当然很多女同学爱美哦，永远觉得小腹是多出来，但是心理上的，但你觉得你的身体感会觉得这块肉好像就是闷闷的，好像就是不跟我的身体是一起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不爽快不爽快的那种感觉，好像有一种冲动想把这块小腹的肉揪掉那种感觉。那个东西就是你的三阴经已经虚了，所以那一块肉就会让你感觉到不快感。就像你说感冒哦，后脑勺发僵，对不对？这后脑勺发僵，你说不能动吗？也不是多不能动，对不对？他就觉得好像后脑勺就有一坨东西在那边，对不对？就是不爽不爽不爽的。那你把那个感觉放到这边来，差不多就这个感觉，就三阴经不通畅的时候会这样子。那至于说我们的复诊来讲的话，就是比较单纯，因为呢他拘急也好，他不忍也好，基本上这样的状况，这个人的小腹一定会比较没力，所以人躺平，然后呢一只手放在他的肚脐上面，一只手放在他肚脐下面微微压，那当然被压的时候，这个人就会自然的有一点抵抗的力量，对不对？如果你按的时候觉得这个人的小腹啊很明显的就是比上腹没力，就是对你的手的抗力好像不够，那就是能量不够嘛。所以这种明显的肚脐以上跟肚脐以上的腹力有差别的时候，那用这个点去判断肾气丸症还比较轻松一点啊。就是所以少腹拘急少腹不忍比较是谈论这个病机的问题，但是实际上的临床的话啊，你需要的时候再问也可以，不然的话我们下礼拜发的医院同学会看到，大家都是不想复诊就拔一拔尺脉嘛啊，尺脉的状况也可以透露肾的状况，所以这个地方呢加到一起会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理解。然后另外呢像是我们痰饮金匮要略痰饮篇说，短气有为饮，当从小便去之，临桂竹甘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这个就是啊，如果一个人他总是有一种就是没事就觉得好像肺底下啊有点发痒发痒的，然后就这样的咳两声咳两声，因为他在咳，因为他在感冒嘛，也没有感冒已经好很久了，可是他的这个肺好像一直不干净，一直有点咳咳咳的感觉。那这样的状态，你第一个要想说这个人的身体里面有水代谢不掉，对不对？那我们苓桂竹甘汤是小青龙汤的收功药，对不对？清下水气它是很有办法的，但是也有很多人他是肾气丸的症，就是他的肾不够强，所以因为肾脏的水代谢机能不足了，所以他的身体都有积水，那积到肺里面就会形成这状态。当然后世的医家有加上辩证点了，说这个呼气没力的短气呢是苓桂竹甘汤啊，然后吸气吸好像吸不太进来的短气是肾气丸。那我们说呼出心与肺啊，吸入肝与肾，就是这种观点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用这种方法来辩证也可以，就是呼吸觉得有呼吸不够深，微微有一点喘或者是咳嗽的时候用肾气丸。那这个点的话，我想今日临床啊，就像感冒已经好了好久，这咳嗽不断根，其实补肾常常是帮咳嗽断根的好方法之一。今天因为现代人肾虚的多，所以呢感冒用这种方法断根的倒是不少，所以 常常有人就感冒了之后啊，老是不好，然后呢，到后来怎么收工的？就吃真武汤啊，吃肾气丸啊，或者加点真麦散啊，但吃吃吃，他的肺部的这个水啊，代谢的比较干净了才会好，这都是比较属于虚损类的痰饮了。那你再用攻击性的药也没有什么搞头啊。那这样的状况今天临床是很多的。然后呢？当然这样子的咳嗽的脉啊，像苓桂竹甘汤症还可以把到这个肺脉蛮弦的，那到了肾气丸症的话，那个肺脉就是塌塌的哦，也没什么弦脉可以把了，就那个痰饮只有一些些，就是不干净。那么再来啊，我们来看一看妇人篇的16-36，这个16-36呢啊，关于这个肾气丸的论述是怎么样的？他说：“妇人病饮食如故，烦热不得卧，而烦以喜者何也？”就张仲景啊，问他的老师说：“老师啊，我看到一个女人呐、啊，她吃饭倒是吃得下，可是呢，在床上滚来滚去啊，热烘烘的出汗，睡不着觉。”然后呢，常常靠在墙上喘气，这女人是怎么回事啊？那这个他的老师的回答让人在怀疑汉朝的社会到底是多么的不善待女人。就这个病如果在今天的话，那个患者就会直接说老娘尿道发炎啦，就这样子就解决了，对不对？可是汉朝的女人就不能讲出来，就是我尿不出来这件事情不能讲，然后在那边滚来滚去靠在墙上喘气，就是这个听起来好像为什么会这么不善于表达自己呢？就这件事情不是蛮明显的吗？所以他就说，老师就说这个叫做转泡，这转泡啊就是好像那个尿泡啊被扭起来了。他说这其实这也是一个象征说法啊，其实我们的膀胱大概不会转一圈扭起来的，就是好像你的尿道呢不通畅了，所以呢才会有这个病。他说小便利了就好了，所以用肾气丸。这个病呢，你说女人有，男人有没有？有啊。而这个尿不出来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到今天用肾气丸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点疑惑，就是说张仲景的《伤寒论》这边啊，关于小便不利的条文是多得一塌糊涂，对不对？所以到底哪一种小便不利才能用肾气丸啊？就变成一个到今天蛮吊诡的事情。就比如说有人他说他是尿道发炎，所以小便的时候会涩痛尿不出来，那这能不能用肾气丸？发炎能不能用肾气丸？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暧昧的地带。因为呢，肾气丸能够做到的事情哦，我觉得这2000年来一直给我们一些意外之喜，比如说什么用肾气丸治糖尿病就不小心白内障也医好了之类的，就是这样的意外之喜还是蛮多的。所以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讲医上所收到的医案来讲的话，比如说朱穆通有遇到一个他的尿道的发炎是膀胱口的脓疡，就是发炎化脓在这个膀胱口那边，那是发炎哦，就吃肾气，他就说那你看尿道堵住了嘛，就转泡嘛，所以吃肾气丸就好了。哦，就是什么消炎药都不要用。像我从前遇到这种情况，尿道发炎什么，我就用蒲葵散，就觉得蒲葵散比较凉一点。可是肾气丸好像也可以，但是这种时候就有时候是小柴胡加茯苓汤也行，有时候蒲葵散也行，有时候就是张仲景本身给的方就蛮多的，所以到底怎么样是要用肾气丸，我们其实很难说。当然前面这个妇人饮食如故这一点啊，对不起，我们要停一下，让助教换袋子。